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一，农历闰6月23，北京阴转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两年，西藏寿援医院实现格局性变化，历史性进步。 新华社评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救援中，一群官兵用实际行动表明人民的需要就是号令。 天津市打好改革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 系列报道《先生》第二季第六篇，崔坤81岁起笔铸就特殊钢百科全书。 我国将在全国逐步推广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暴力事件已导致1死34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心关怀。援藏医疗队成员由专业技术人员和综合管理人员组成，在寿援医院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在藏工作时间按3年一轮换，其他人员在藏工作时间至少为1年。新模式实施2年来，通过2批324名援藏医疗专家的接续努力，有效提升了寿援医院的诊疗技术、医疗服务、医院管理水平，助推了西藏医疗体制、医院机制改革，实现了大病不出藏、中病不出地市、小病不出县乡和有病就医、住院分娩、地方病免费救治的全覆盖。央广记者曾晓东、德庆、白珍报道。 陈医生，再上一个科的。 纳曲县纳曲镇28村牧民次仁玉珠子宫大出血，紧急送到地区人民医院，院里的医生感觉很棘手，生死关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实施手术救了他。次仁玉珠的儿子说， 当时我母亲病情非常危险，刚好援藏专家在这边，然后他做了手术，康复的也特别好。 2015年8月，中组部统一组织协调国家卫计委和对口支援省市指派医院，以组团的形式支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7家地市级人民医院，以提升寿援医院的医疗水平。纳曲地区人民医院书记方世明坦言，援藏医疗队开展的各类手术中，70%以上此前院里是要转送的。 尤其是过去我们不能解决的有一些疾患，他们来了解决以后，有的患者就不用去拉萨，就在我们这里得到很好的治疗。 组团式的援助效果立竿见影，重症开颅手术、心脏直视手术、新生儿血液置换术，很多以前在西藏想都不敢想的手术一个个成功实施。短短2年，已经有近400项西藏区域内医疗技术领域的空白被填补刷新，250项内地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被打包移植到了寿援医院。拉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次仁贡布正在使用支气管镜为患儿实施手术，这是北京援藏医疗队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展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整个西藏对儿童支气管异物基本束手无策，现在近视不仅建起来了，包括次仁贡布在内的8名本地医务人员也培训出来了。次仁贡布： 援藏的老师手把手带着你做，气管镜成立到现在总共做了169例，其中20%是本土的医生做的，这项技术可以说是已经在西藏落地了。 援藏医疗队根据寿援医院实际完善学科建设，目前8家寿援医院普遍建立起了 ICU 血头中心和病理科等科室，还建成了西藏第一个 PCR 基因获增实验室、手术麻醉恢复室等重点科室，帮带出近500名本地医务人员，打破了过去援藏专家在就是内地水平，援藏专家走就回到本地水平的尴尬局面。北京援藏医疗队领队、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于亚斌： 这2年的学科建设最大的亮点有2个，第一个就是规范，我们新建的这些学科全部都是按照内地最先进医院的标准去设计建设的。第二个亮点就是本地医务人员的成长，我们的专家团队来了，不是自己能看多少病人的，而是在这儿要教会当地的同志会看病的。 与2014年底相比，2016年寿援医院的门诊量、住院量和手术量分别增长近20%，平均诊疗疾病种类增幅达到39%。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郭强说，西藏各族百姓在家门口 口就能享受到了内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拉萨市人民医院已经承担了大病不出自治区的兜底医院，410种大病不需要出账了。中病呢有2811种，各个地市来承担这个中病不出市的任务。 支援医院还将内地先进的管理模式植入西藏，为寿源医院探索建立留得住人才的体制机制。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连续出台3份文件，下放用人权、机构设置权和编制使用权，建立组团式援藏，深入推进西藏的医疗改革。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郭强： 区人民医院开始，从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始，进行了薪酬分配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大家在这种有竞争力的环境下工作，内发积极性政策的。我们讲的这项工作是取得格局性变化、历史性进步。 央广消息，昨天新华社发表评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文章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更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只有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党的事业才会拥有永不枯竭的养分和生生不息的动力。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救援中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从休假状态直接转入救援行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请听报道，人民的需要就是号令。采制央广记者邓希光、李佳豪、王雨婷。 你上面来装上来的安全帽子已离山太近了。 地震发生时，正在家乡九寨沟探亲的77集团军某旅班长毛文成正与家人在饭店就餐，他立刻组织店内人员自救逃生。 我就说是解放军不要慌，我就把周围的那些游客啊、群众集聚到一起安全那个草坪里面。 毛文成跟随大巴车向外转移游客，返回镇中后又加入九寨沟县人武部救援队伍。当得知77集团军部队来救灾，他向上级申请被批准就近编入兄弟部队某防空旅救援突击队，班长江飞。 每一次有险情，每一次有任务，他是冲到最前面的。跟老乡沟通有时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一上去就知道哪里有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 不论是搜救群众、房屋排险，还是搭建帐篷，毛文成都在用行动诠释着新一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尽量担当起，把这些事情干好，能让百姓们少受点苦。 把肩上压好。 在洪源县人武部救援民兵队伍中，有一位身着陆军迷彩的大个子，他是陆军军医大学教员陈晓峰。震后一个多小时，在重庆休假的他与妻子简短告别，亲吻下熟睡中的宝贝女儿后，经单位批准就连夜出发赶往震中。 在这段时间刚好在暑假当中，以一名志愿的身份参加到这边，通过我的一个专业特长，能对灾区人民尽我的一点力吧。 洪源县人武部军事科科长泽朗说，陈晓峰在这几天的救援行动中给大家树起了好榜样。 跟我们搭建帐篷啊、搬物资，他都是很积极的。有伤员的时候他都在处理，他自愿去投入到救援行动当中，这是军人的本事。 陈晓峰： 我们军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在灾区人民最需要的时间提供最需要的帮助，就是对灾区人民做的最大的贡献。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浪潮中，新型中国士兵应该是个什么样？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一级士官王瑞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回答。他立足站位、刻苦训练，成为全军最年轻的2期突击车双特尖兵。请听央广记者李林、丛维义采制的报道《矢志强军的铁甲尖兵》，今天播出上篇。 这是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装甲部队专业技术特级考核，2期突击车车长王瑞在通信专业考核中，比规定时间提前29秒完成所有情况处置，准确率达100%，顺利晋升特级。南部战区陆军考评委员会委员司志强： 特级这个称号呢，它代表了我们装甲兵领域最高的技术层次， 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更是对他专业技能精湛程度的一种认证。能通过特级考评呢，确实了不起，确实不简单。 特级是装甲兵的至高荣誉。当兵八年，王瑞先后考取特级驾驶员、特级无线电通信手和一级射手，成为全军取得两个特级、一个一级最年轻的两栖装甲兵。战车越障是王瑞的绝活。记者在训练场看到，王瑞驾驶战车以四档高速通过只比装甲车履带宽5厘米的车辙桥，而后在大坡度路段上全速冲坡，平稳过坎，快速离开。王瑞 在这个战场上，没有把这个战车这个战术性能发挥到极致，一招制敌。 除了路上飞，还要海中游。在实施抢滩登陆行动中，两栖装甲车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力量之一，而在海浪和暗涌中操控战车并非易事。 我们这个海上驾驶是通过四个旋钮来转换方向，它这个操作规程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需要通过反复的练习去体会。 王瑞与28吨重的铁甲战车合二为一，一次演习中，海况接近4级风、3级浪，达到战车安全性能极限，实弹射击能否打得准，上上下下都捏了一把汗。射手黄旭， 当时风浪很大，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锁定目标，电脑里面又一直在问能不能打，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就只有王瑞大喊了一声可以打，没问题。 王瑞冷静判断风浪起伏频率，协同炮手果断击发，首发命中，4发全中。18大以来，伴随武器装备升级换代，王瑞向装甲兵第三特级射击发起冲击。第74集团军某旅旅长张长青， 王瑞当车长是全能的车长，当班长是优秀班长，当教练员是金牌的教练员。因为王瑞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一线的官兵啊，掀起了强军兴军啊，苦练杀敌本领的热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市打好改革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融入大战略，展现天津作为，推动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央广记者陈庆斌、贾立良，天津台记者王瑞报道。 今年9月份，来自北京的酒类直营电商酒仙网在天津武清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投资建设的10万平米华北总仓即将投入运营。未来这里存储的酒品将辐射包括京津冀在内的9个省份，货品总值达3.5亿元。酒仙网副总裁张继海： 园区给我们整体的这个，包括我的运输成本、管理成本，还有人员的成本都很低。他们个信息化的一些服务呢，还是做得比较好。 4年前，这个主打电子商务的产业园还是以生产地毯为主的地毯产业园。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为了获得更大发展，产业园全力转型做电子商务。短短几年内，就吸引京东商城、去哪儿网等来自北京的电商及上下游企业185家。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的转型，正是近年来天津用改革促协同的缩影。今年以来，天津一系列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政策相继出台，打造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未来科技城等一批载体，为协同发展提供创新支撑。期货保税交割、人民币跨境结算等业务创新和改革试点稳步推进，服务京津冀企业走出去联盟等相继成立。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塘沽海洋科技园，去年12月刚刚挂牌，就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理念，大胆培育新业态新经济。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吸引了20个项目入驻。塘沽海洋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陈志华： 在放管服上，要给市场以最大的空间，放宽、管住、服务这三个，你得敢放、会管、服务，你能找到企业的痛点， 让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内进行高效配置，同样需要改革来推动。最近，天津市公安局为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8名企业员工发放户口准签证，今后对城建制引进的北京河北企业职工已在京冀两地缴纳社会保险的， 天津将给予办理落户，这就解决了以往京津两地企业职工因社保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困难影响落户的难题。天津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合作发展处处长徐军： 这些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政府在这个极力的促进协同发展的这个快速实现。北京企业对天津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非常认可的，非常乐意到天津来落户，未来这个京津两地的这种融合这种协同会越来越明显。 2014年以来，京津企业在京投资累计到位6482亿元，占全市引进内资的44%以上。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说，天津今后将积极参与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动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 全力推动了三地之间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政策人才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对接，以千金之计积极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梁月、王成林、山东台记者姜文超从济南发回的报道，找回记忆中的泉水之城。 你出了洞阀门，它水不可能进来过来， 它有可能是排水的时候阀门出来。 在济南东湖水库输水工程工地上，左安涛和高思展在紧张地交流着竣工前的每一个细节。作为济南城乡水务局下属企业一线工程人员，为了济南的水，两个30岁的年轻人在这片工地上一起摸爬滚打了近2年。泉水，济南闻名于世的名片，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是老济南引以为傲的美好回忆。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地下水资源透支严重，趵突泉曾一度停喷近3年。痛定思痛，2012年起，济南启动全国首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左安涛和高思展自此与水结缘。可让左安涛没想到的是，他们接手的第一个玉夫河卧虎山水库调水工程就是个大考验。 2013年这个6、7月份的时候，济南这个汛期这个降水量特别大，每天沿着人家玉夫河的这个河堤走，包括晚上生怕这个河道内出现陷阱，因为这个本身的管道就在那个河道里面铺设的，而且有些部分还没有完全处理好，生怕这个洪水然后把这管道给破坏了。 在野外的河堤上，他们一待就是1个多月，昼夜巡线，累了就在临时板房里休息， 放个折叠床，蚊子特别多，多到咬得你睡不着觉晚上。 如今这项工程每天通过南水北调干渠向济南南部的玉夫河全域补给区补水10到15万立方，从源头上保证下游泉群能喝饱。2016年起，两人又共同投入东湖水库输水工程，为过去以开采地下水为主的济南东部城区引入黄河水和长江水，用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开采。高思展说，每天30万立方的供水能力，在满足东部用水的同时，也从出口上保护了济南地下水系。 现在来讲越来越好，我感觉如果是现在济南这些水渠工程建成以后，基本上市区的这些水源地的地下水都已经停止开采。 近5年来，济南通过南水北调、河湖水系连通、泉水回灌补源等10大工程扩大地表水源，打通全市水系，实现了水资源统一调配、封窟有效调蓄。如今的济南，护城河游船穿梭如织，趵突腾空、黑虎啸月，这些记忆中的盛景正在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近日，北京朝阳区一家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被指粗暴对待儿童，目前辖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该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丰台区残联表示，将根据警方结论再做具体工作。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来自山东的陈先生在森西教育朝阳校区的办公室里向记者播放了一段手机里的视频。这段视频显示，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一名老师坐在凳子上，强按着孩子的头部让其做蹲起运动，期间孩子不停挣扎。家长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也遭到了这样的粗暴对待。 我儿子也是，就压着头压着脖子让起蹲起蹲起蹲起半个小时多，孩子在拼命的哭，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聊着天，那个老师跟那个老师聊着天，然后那个手还在弄孩子，还有那个腰上捆根绳子把孩子的手弄上， 拖着孩子在地上走。 记者了解到，森西教育招收的孩子大多是有着轻微自闭症倾向的儿童，主要是幼儿园阶段的适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和外界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有的表达困难。近期一位家长看到回到家的孩子身上带有不明的伤痕，并拍照发到家长微信群里，这才引起家长们的集体关注。家长张女士说， 7月26号的时候发现孩子的脚腕有对称伤，像是绳子捆绑过的痕迹。 北京森西教育官网宣称其是一家致力于将脑科学研究应用于自闭症儿童教育领域的研究型机构。记者在丰台区民政局查询发现，其确实在民政残联部门有备案，但家长们没有发现其在朝阳区的备案记录。记者就此联系校方负责人刘宇，他表示不方便接听，便匆匆挂断。 那个跟我们没关系，我现在在外地，接电话不是特别方便。 目前朝阳区来广营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丰台残联表示警方的调查结论出来后再做一些具体工作。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六篇，崔坤81岁起笔铸就特殊钢百科全书。采制央广记者张明浩。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92岁的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了不断的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刚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变。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如今已经92岁的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2018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在全国所有城市启用。山东取消派出所专项行动和刑案破案数排名。北京首家无人超市，部分商品比传统超市贵，且不支持退换货。请听报道。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在全国逐步推广。到2018年上半年，在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振良介绍， 已注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车主呢可以自愿的换领新能源汽车号牌。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增设新能源汽车登记绿色通道或者专门的窗口，设置呢号牌现场制作点，提供免费的安装等服务。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山东省公安厅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明确派出所基础管控和刑事案件管辖范围，以及警种部门需要派出所完成的事项，对派出所应履行的责任，服务指导派出所的事项，涉及派出所的考核工作，全部由县级公安机关具体负责，一律不准对派出所实行专项行动排名和刑案破案数排名，一律取消专业警种对派出所打击任务考核。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分局东关大街派出所所长郎卫华， 在以前我们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警力来参加各种考核和排名，现在我们可以全身心的将时间精力警力投入到基层派出所的社区警务工作中去，守护好我们辖区的平安和稳定。 央广记者王成林，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济南报道。 在京城第一家无人超市，记者发现 抽测的十种商品全都比永辉大卖场要贵，而且商品需要扫码付款，暂不支持退换货。业内人士认为，无人超市给消费者带来更高效的购物体验。然而在一些普通消费者眼里，无人超市虽然能解决传统零售的痛点，但是想要得到推广复制目前还很难。 高档的小区啊，或者一些什么大的一些酒店下面一些便利店这种哈， 嗯，可以执行是吗？ 对对对对，大面积铺盖我觉得还是要时间吧。 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透露，最高检已派员介入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最高检和陕西省检察机关组成的检察调查专案组将依法严查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 经过8年多的科研攻坚，我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近日在上海完成时速120公里运行试验。中国中车大连公司总工程师屈天飞表示，运行试验的顺利完成意味着我国已掌握新一代中低速磁浮系统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这种车最快1年可以进行批量投产。 今年北京将有2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成投用，年底总运营数达到350家。北京去年启动了养老服务驿站试点工作，由政府负责提供设施，各区各街道无偿提供场地支持，再交由专业化养老服务企业进行运营。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当地时间12号大规模集会期间发生暴力事件，导致至少1人死亡，34人受伤。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事件的起因是夏洛兹维尔市政府此前决定移除市中心的一尊雕像，雕像的原型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军罗伯特里，而这一决定触怒了很多美国民族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雕像代表着美国白人的文化和尊严。12号上午，反对抗议的人们也组织了集会，双方随后在市中心的街头发生了冲突。目击者称，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仇恨，是权益之争，是和美国立国之本的冲突。这不仅仅是挪走李将军雕像的问题，这是白人心态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优于其他族裔，且应该保持这种优越状态。 当天11点左右，弗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宣布夏洛兹维尔市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警方进入市中心驱散抗议人群，所有的集会计划也被取消。但州政府的禁令并未立即奏效，下午一辆汽车冲入了集会人群，导致1人死亡，19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肇事者已被抓获。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2名美军士兵当天在伊拉克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时阵亡，另有5名美军士兵受伤。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士兵伤亡并非由同敌人冲突所致，具体细节仍在调查中。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不排除对委内瑞拉动武一事，多个美洲国家政府昨天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军事干预委内瑞拉政局，并敦促通过对话以及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危机。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昨天表示，近日北方邦一所公立医院儿童死亡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目前已确认30名儿童的死因是急性脑炎，而不是此前媒体报道的医院液态氧供应中断所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郑楠，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